屯門鄉事會路有爆水管，屯門鄉事會路去屯門碼頭方向近住友愛村需要全線封閉，受影響巴士路線都要改道行駛。油麻地的西貢街由於有水管急收，西貢街介乎廣東道至到偉晴街一段慢線封閉。最後消防處提提你，自動心臟除顫器 AED 即使未受過訓練，任何人都可以跟著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動，未學過都適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信：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啲工程是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早在80年代已经客串港台的体育节目，最喜爱的节目当然是港台体坛123，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8日，大埔肢解案女疑犯内地落网，移交香港警方，累计7人被捕。 赵乐际参加港澳人大代表团审议，就香港发展提3点希望。 高铁香港段周六起分阶段恢复长途服务，车票开售。 国务院宣布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保留中银保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3月8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秀茂平安达臣道的建筑地盘在上年发生个天秤倒塌的事故，造成3死6傷的这个的事件。劳工处在早前就公布了调查结果，对涉事的公司和人士提出了67项的检控。他在他们的公布的稿里面提到今次这个的意外经过，亦都提到调查结果。就話涉事嘅天秤安裝喺一個由3層工字鐵以電弧焊接組成嘅夾排基座，咁就係基座頂部連接住就係天秤腳嘅一個工字鐵嘅。就話意外之後被發現咧，係同連接住第2層工字鐵嗰個焊接位置咧，嗰個焊縫咧被拉開，咁令到安裝喺上面嘅天秤倒塌。咁啊提到呢一個嘅調查結果就係呢一部分嘅內容嘅啫。咁咁啊，有啲嘅報章都話了解到啦，就話意外成因咧就係天秤基座設計嘅計算可承受應力出錯啦，咁引致嗰個基座嘅負載出問題。另一方面就係提到焊接啦，就話一啲焊接位有缺陷啦，咁啊影響到嗰個承受力嘅。咁不過呢個咧都冇喺勞工處嘅公布嗰度咧係提到嘅。咁詳細嘅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點睇今次勞工處呢一個嘅公布咧？咁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蕭立文。 蕭善文，你點睇今次政府公布嘅呢個調查結果，有關於上年九月喺秀茂坪安達臣道發生嘅呢個工業意外？ 我谂啊，呢个系一个阶段，即系初步阶段性嘅一个结果啦。咁、但系都同意就系太于过于简陋嘅，即系里面好多嘅资料都冇披露啊。其实讲咗等于冇讲啊。咁我哋期望就系、是、如果佢哋有难言之隐嘅，有提过有一啲嘅限制嘅话，咁我觉得喺呢个阶段 逼唔到佢哋讲太多嘅时候，而家只能够期待就係将来有一个完整嘅调查报告嘅时候呢，劳工处可以公开啦，俾我哋知道更多里面嘅细节啊，边啲地方出错啊，有冇边啲人失责啊咁样。 劳工处有提到话，譬如案件系仍然有人系正接受调查啦，为免影响个审讯同埋调查咧，未揾公开被检控公司同埋人员嘅资料嘅。你自己点睇呢个说法啦？同埋你觉得有啲嘢未披露，所谓未披露嘅嘢，你哋希望系仲有啲乜嘢系需要再交代多啲咧？ 其实佢嗰个说法咧，同嗰、那个之前一直有啲案件啦，譬如係舞台事件啦，或者係鐵閘嘅意外啦等等，其實都有披露到被告嘅一啲公司或者人嘅喎、哦。咁、所以如果佢話我嗱當然我唔知道另外嗰兩件案件裡面仲有冇其他人在被調查中啦，但我覺得既然其實最後都有傳媒披露咗呢啲名出嚟㗎啦嘛，咁係唔係真係嚴重到披露一啲資料都影響咗其他調查呢？我自己又覺得未至於嘅。咁我哋期望將來嗰完整嘅報告就係比較詳細地可以分析到究竟邊個環節出錯咗，咩原因出錯，同埋有啲咩人或者係單位部門等等係冇做到佢哋自己個責任，而最終係受到啲咩懲罰啦，同埋係點樣改善嘅？ 你覺得公布呢個結果，其實對於防範一個日後嘅工業意外有啲咩實際嘅作用啦？或者對於職安健嗰啲有啲咩嘅實際影響咧？ 其实好重要㗎，即係以往如果一直唔公开嘅时候，大家好多嘢都係靠估嘅，或者係资料不全嘅情况底下，冇辦法呢喺下一次嘅呢啲工程上面或者工序上面呢可以预防得更好嘅。就算业界都好啦，佢哋自己都喺度传嚟传去，究竟边度出咗问题，有时又会问返我你知唔知多啲资料啊咁样。即係其实反映业界里面自己都唔係太清楚㗎喎。咁、如果有一个完整嘅报告或者比较详细啦，比较详细嘅报告嘅时候，第一业界可以参考，佢哋可以减少同类嘅情况发生。第二亦都有一个透明度嘅时候，公众可以做一个监察。即係如果有一啲嘅俾做到一个公众监察嘅时候，亦都相应係俾到压力一啲嘅涉事人啊或者单位啊。其实就係希望即係呢啲意外唔好再发生㗎嘛。 有冇一啲建议俾劳工处，即係可以披露多一啲嘅资料，但係又应该唔会影响到个审讯或者调查呢？你自己嘅睇法点样？ 其实我觉得如报章所讲的那两个可能出现的原因，例如计错数或者是那个焊接有问题，这些资料我觉得发放出来都是值得的，也都是有个必要性的，就是给大家知道初步知道啦，是这两方面出现了问题，那再下去这些工程就需要更警惕啦，或者会不会业界有一些的不嬲有啲漏雜咧，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個燒焊嗰度唔徹底，如果係真係咁樣嘅時候，成個業界就要真係重新檢視過佢哋本身啲工序係唔係做得唔夠，或者去檢驗嗰個人係咪冇發揮到佢嗰個專業咧？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勞工處可以講嘅嘢嚟嘅。 有冇接觸到家屬即係對於個調查結果佢哋嘅睇法係點？ 有同家属傾過嘅，咁有啲家属就即係表示無奈啦，咁但係話都會耐心等待更詳盡嘅資料或者開庭啊嗰啲情況啦。咁亦都有家属係比較不滿同埋嬲嘅，就係覺得乜嘢都冇嘅情況，但係其實絕對俾唔到佢哋一個嘅交代嘅喺呢一刻，亦都即係明白佢哋個心情係好痛苦嘅，咁所以即係當然啦，有家屬都有同傳媒講佢哋希望啲乜嘢嘅，咁最終其實幾位家屬都好啦，其實佢哋都係想得到一個公平嘅審訊啦，咁我諗大家社會期望亦都係就於啲咁嚴重嘅意外咧，其實而家下一步就係期望法庭嗰度咧係會得到一個比較符合社會期望嘅判決出嚟咯。 勞工處就話為咗進一步係加強業界對安全使用呢啲嘅塔式起重機嘅警惕咧，就話上年採取多項特別嘅巡查行動。包括係巡查全港呢一啲嘅塔式起重機嘅建築地盤啦，以及係涉事承建商嗰個嘅相關嘅建築地盤啦。你自己係咪都了解到事件之後，勞工處係加強咗呢啲巡查，又夠唔夠咧？做得 的而且確是有做到的即時巡查的，不過我覺得有時即係有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情況咯，即係一啲意外發生咗就巡嗰啲，咁當然有做好過冇做啦。但係我覺得應該要深入去睇個成個管理系統嘅，有時未必係淨係嗰個起重機嘅問題，而係講緊成個操作啊，即、就、係、是、一層一層邊個管理邊一個，當中有冇人做好自己個責任咧？邊個同邊個去匯報啊、負責啊？呢啲其實係講緊成個安全系統嘅問題嚟嘅。所以勞工處去查嘅時候，唔應該只係單一咁樣查某啲嘅。的機械或者工序，而是整個系統要看他們的，尤其是出得比較多意外的單位。 今次這個都是說勞工處在限期最後一日才是出稿，也是話提到那個檢控的，涉及到就是那個半年期半年檢控期那個的限期的，你自己看回轉頭，其實半年的檢控期其實夠不夠呢？ 我覺得就一啲複雜啲或者嚴重啲嘅意外咧，其實係值得需要多啲嘅時間去做個搜證檢控嘅。以避免啲乜嘢咧，就係避免有啲漏網之魚啦。可能有啲時間唔充足嘅情況底下，有啲可能需要負責任嘅人或者單位咧係冇落到去嘅，或者佢去決定告邊一條罪嘅時候，如果多啲時間嘅話咧，可能會精準一啲嘅。咁所以其實之前已經修例嘅時候已經提出咗話嗰個檢控期延長至一年噶嘛，但係遭到立法會議員反對啦。咁所以而家就去到九個月啦。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勞工處開頭嘅時候已經提出一年係有佢嘅原因，其實佢實際情況可能真係遇到有呢啲案件嘅時候，點解唔繼續堅持落去呢？同埋呢啲唔係講緊濫用呢一個一年嘅時間啊嘛，因為始終嗰啲案件係就佢嘅複雜性而特別申請，如果勞工處處長批咧，先會延長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立法會議員又實在太多累啊，杞人憂天咯。 OK， 我就想問咧，因為而家安達臣道呢一個嘅地盤一度停工之後咧，房協就話喺本月中起咧係會陸續重置翻阿天盛嘅，因為之前已經獲呢個嘅撤銷暫時停工通知書。亦都被問到會不會撤換這個涉事的地盤承建商，他就說會繼續檢視工程的進度和作適當安排，現時沒有撤換承建商的決定的，怎樣看最新在這個地盤的處理呢？ 我覺得撤換承建商未必是一個的完全的即解決的方法來的，即以我們人性的角度去想，就是你衰了的時候下一次你一定會謹慎很多的嘛，即換了第二個，如果他啲工作流程或者安全系統唔好嘅，其實可能即係唔擔保會有意外發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又未至於去到要撤換嘅，不過真係要再比之前更嚴謹地要監察而家嚟緊嗰啲步驟應該係點樣去按照翻所有嘅指引啊、規例啊、安全標準去做咯，唔可以再有任何嘅疏漏咯。 OK， 好啊，唔該曬蕭市民，同你傾到呢度。蕭市民咧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有關於秀茂坪安達臣道呢一個上年發生喺建築地盤嘅一個天秤倒塌事故，造成三死六傷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今次呢一個公布嘅調查結果就相對簡單一啲啦，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嘅。結構工程師魏學仁，早晨。 早晨， 有人头先就提到话，因为根据劳工处嘅报告啦，啲公布出嚟就相对简单啲嘅，就提及到涉事嘅天秤安装喺一个三层嘅工字铁上面嘅基座，咁啊基座嘅底基座嘅顶部咧就连接住天秤脚嘅工字铁，咁啊意外之后就被发现咧系同连接住第二层工字铁嗰个嘅焊接位置咧系、那个焊缝系被拉开嘅，咁点睇呢一个嘅讲嘅内容咧？系即系呢一个嘅内容其实系有冇清晰交代到成个意外嘅情况咧？ 暂时嚟讲，佢而家呢个交代咧就冇充足嘅资料，可以话俾我哋知，即系到底佢系边一方面出咗错。咁但我哋就睇返佢檢控嗰扎嘅人呢，咁最主要呢佢就可以分開三方面啦。一個呢就係搭建呢個塔式天秤佢嗰個嘅供應商永茂。咁永茂呢其實呢就係全世界做呢個塔式天秤最多嘅一個嘅供應商嚟嘅。咁差唔多全香港大部分嘅天秤咧都係永茂佢哋去 去提供供應同埋咩。咁你會見到而家告嗰啲就係阿永茂自己本身啦，啊，咁同埋咧佢下邊嗰啲嘅subcontractor 啊，咁包括係幫佢做嗰，那個基座設計嗰個嘅公司啦，啊，咁佢哋嘅工程師啦，啊，咁同埋幫佢去做消防檢測嗰啲嘅人啦，啊，咁啊，咁所以就變咗佢差唔多。在这个的意外里面呢，就永茂其实呢就是一个差不多整个塔式的天秤呢，都是他们去负责的，由设计到施工到最后的检验，就变了就好像就一条龙，就变了就，所以劳工处就告诉他们，亦都会不会由于他们是一条龙服务，就即是他下面那些 subcontractor 那些都可能是因为生意上面的問題，就有些地方是不是會手指罅放鬆了、 okay. 啊、另外第二類那個呢，就是在現場去做監管那個，包括這個項目的職司啦，就是 AP 啦那邊、啊、還有那個註冊的結構工程師、啊、他們就應該有派住現場的工程的人員去做這個監管督嘅工作嚟嘅，咁、嗰个咧就根据建筑物条例嗰边去处理吓。 O K， 咁当然嗰个总嘅承建商亦都兜唔甩啦，啊，因为佢就系成个工程嘅总指挥嚟嘅。 OK， 頭先講即係話被控嗰啲公司又話涉及嘅人啦，都係暫時一啲消息嚟，即係啲報道消息嚟啫，就唔係勞工處正式公布嘅。不過我都想引述另一個消息啊，就係提到嗰個嘅報告總結咗兩大意外原因，包括就係天秤嗰個基座設計計算嗰個承受力計錯數啦，另外就話基座嗰個焊接工藝出現一啲瑕疵，導致喺個焊接嘅缺陷啊，減低咗焊接嗰個位置嘅承受力。點解會有機會出現呢兩個問題嘅咧？係咪都應該正常的機制之下是有多重的把關的呢？ 是啊，正常來說第一個呢就是他那個工程的設計啦，是不是？那個他當然他要按照他的塔式那個天秤他的體勢啦、受風面積啦，還有他將會吊那些的荷載啦，那他做出一個設計就變咗佢點樣去固定喺個鐵架度，而個鐵架自己本身又點樣固定喺其他啲即係建築構件上面。 嗯。 啊，咁呢個咧係需要個工程師去做一個設計力學上面。啊，咁然後咧呢、這個設計咧，亦都係會送去住地盤嗰啲嘅顧問公司佢哋或者係 APRSC 佢哋下面所派住嗰啲嘅工程人員去做一個檢測嘅。 嗯。 啊，咁所以理論上就係話，即使嗰個做設計嗰、那個佢可能有個疏忽，啊，咁但係住地盤嗰扎嘅工程師，其實就應該將佢呢啲嘅指出嚟，咁佢哋可以做到一個修改。 咁點解會有呢個出錯咧？係、可能大家都集體地做漏啲嘢，定係有一啲步驟可能係冇經某啲人咧？ 我相信步驟就一定會經嘅，咁只不過就即係會唔會係因為阿永茂佢就即係一路都做開，咁樣就個個就對佢可能你做開應該都係照抄噶啦，咁於是就個個就未必好認真咁真係去做一個檢測嘅工作咯。啊，咁、那個設計嗰個工程師可能唔知係深入行啊定係咩，咁可能佢亦都係喺個計算上面。可能未必是即是那个设计就未能够符合即是那个标准的要求咯。咁、就于是就个设计上面有个失误喺度。 嗯。 咁、到佢真係去搵个工人搵个消行嘅工去、去做消嗰时，咁即係另外一样嘢就係可能喺物料上面有冇啱嘅物料，用咗啱嘅物料，或者佢嘅手工係咪有差異啊？咁呢方面嚟講，即係如果佢手工方面嘅如果有缺陷嘅話，理論上嗰、個做檢查嗰、那個啊，咁即係話阿永茂請嗰個嘅即係 Hotless 嘅實驗室，咁佢應該係會睇得到出嚟啊。咁住地盤嘅工程師，佢哋亦都應該有牌。人咧喺佢

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年3月8日，大埔肢解案女疑犯内地落网，移交香港警方，累计7人被捕。 赵乐际参加港澳人大代表团审议，就香港发展提3点希望。 高铁香港段周六起分阶段恢复长途服务，车票开售。 国务院宣布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保留中银保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青年贫穷嘅问题啊。岭南大学一项嘅调查发现咧，佢哋一啲受访嘅青年咧，有40%都自认系贫穷嘅，咁亦都同一啲嘅青年咧，佢哋都访问到啦，咁啊了解到佢哋一啲开支同埋收入嘅情况，亦都话了解到有啲青年咧就提到话最低工资嗰个嘅调整嘅幅度啊太低等等嘅咁。嗱，详细嘅情况啊，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嘅研究系点做啊咁。有岭大嘅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潘毅，早晨。 系早晨。 早晨，潘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首先点定义你哋心目中嘅青年咧，同埋你哋嘅研究系点样做啦？访问咗几多嘅青年啦？属于边啲嘅青年咧？又系 系系，我哋嘅研究咧就系访问咗18到29岁嘅青年人，咁佢哋嘅收入咧都系佢哋嘅收入比较低过20,000元。咁咧，我哋嘅研究咧就主要系想去了解佢哋嘅就业情况，同埋佢哋对于佢哋在职嘅贫穷嘅一啲感受啊，同埋一啲心声咁样。咁由于我哋嘅访问期间咧，就系我哋嘅政府喺度推动紧最低工资嘅调整嘅时候，咁所以我哋就顺带就问埋呢一个政策咁样。咁咧就的确系发现咗大部分年轻人咧就觉得自己嘅即系嘅付出啦，即系嗰个劳动嘅付出啦，同埋个收入咧，其实唔系咁成比例嘅。咁好多都系觉得自己的收入其实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这样最低工资就40元就实在太低了，就对他们其实帮助不到这样。 具体怎样入不敷出法呢？你们访问到青年人的收入和开支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我哋个收入咧就系因为大部分嘅全职嘅受访者咧，其实佢哋个平均收入咧先至系大概系15,000咁样。但系咧，我哋用一个表列嘅方法咧，就系去 check 佢哋平均嘅每日嘅生活嘅费用咁样。咁当然呢个系佢哋自己填嘅咁样。咁就发现咗我哋填咗4项嘅，一项咧就系膳食，一项咧就系住屋，一项咧就系个人开支同埋教育同医疗咁样。咁我哋撇除咗教育嘅话咧，佢哋那个支出咧都差不多要去到14,800元，咁即系见到咧，他即系中位数嘅收入系15,000多元度，但系佢个支出都已经系咁样啦。咁亦都有好多人都质疑话我哋啲细路系咪填得太高咧？咁样，咁我又再今日咧又再认真啲睇翻咁样。咁例如佢哋填早餐，咁你话早餐佢哋一个月嘅支出系619元。咁即係平均個早餐係20元一餐度咁樣，咁午餐咧大概50元，個晚餐咧大概60元，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佢哋填得都合理㗎啦。 但我見你膳食嗰個開支嘅部分係咪話佔成 10%？係啊， 但實數係咪話佔大概平均可能去到6,000多元啊？係咪話去到？ 是啊是啊，6,000多元啊，是啊，就包埋早餐、午餐、晚餐，同埋佢哋星期六日咧会出去同啲朋友聚餐嗰日餐咁样。咁朋友聚餐嗰度咧，一个月佢哋都会使1,500元嘅咁样。咁所以条数加埋咧就系40%咧系偏高嘅。咁系相当于咧，其实我哋讲紧咧，如果系社会学啲研究咧，就系、是、一啲即系喺一啲低等嘅发展国家咧，其实佢个食物嗰、那个嘅比例咧，先至系会占得咁高咯。咁但你会见到，其实我哋年青人的消费咧，即系除咗可能佢一年买一部手机，嗰、那个系一个比较大支出之外咧，其实嗰、那个膳食咧都系平时系俾我哋忽略咗嘅。其实佢嘅开支， 因为我见譬如系咪话，譬如统计处调查啦，香港人每月平均喺膳食方面嘅开支都系 都是冇六千幾蚊咁高嘅，即係係咪青年人呢個群組特別使錢使得多喺膳食嗰度？除咗話反映本身膳食可能比較貴之外，其實會唔會都反映青年人係特別願意投放喺呢個位咧？或者有啲乜嘢嘅原因係咁樣咧？ 我觉得不是啦，因为我刚才看下去就是说我们早餐20元、午餐50元、晚餐60元。那我们的年轻人呢就的确是譬如说他们朝后早呢有时呢会 skip 了那个早餐的。譬如他们的上班时间呢都大概是朝后早的10点钟呢去到夜晚上的9点的10点钟。那就是说他们的午餐晚餐都是被逼要在外面吃饭咯。那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些譬如说家庭可以花家吃到饭的比较正常的即、就是朝九晚五的情况有点不是那么一样咯。 但是整体的情况即是现实中都未必个个会日日是出街吃饭的嘛，可能是在屋企吃的嘛，是不是真的去到膳食是这么大部分的呢？或者如果是作为一个收入相对低一点的青年人，是不是又即是日日出去吃饭呢？是要。 其实呢他们有很多时情况是连个晚餐都 skip 了添的。我们的访谈呢就是譬如在飲食行业的細路呢，那他又十点钟就回到去啦，十一点钟就开始正式计他回工时间啦，那他都去到夜晚十点钟先落班。咁佢翻到去咧，佢經常咧就係話，其實佢食一個公仔麵，咁跟住佢就瞓覺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係叫佢哋自己計算噶嘛，即係話如果佢哋要食早餐、午餐、晚餐係大概幾多錢？咁晚餐喺出面食60蚊咧，我就覺得已經係好低啦。係啦，係啦。 反而另外嗰啲除咗膳食之外，仲有幾部分噶嘛？有一個就係住屋咧個個人開支啦。所謂個人開支係啲咩啊？其實？ 我哋都系计咗佢同屋企一齐住或者出嚟嘅，咁所以个平均咧住屋呢个开支咧系平均每个月咧系3352蚊，咁我又觉得系一个好合理嘅数字咯。因为我哋有好多系出去住一间房或者系同人哋合租嘅话咧，个平均大部分如果只系出去嘅话都要5000几蚊嘅。 O K， 个人开支咧，咁个人开支系咩嚟嘅？ 系啦，个人开支就包括埋啲电话费140几蚊啊，交通费1200蚊啊。咁我哋都多咗一啲细路咧，系住喺大西北，咁佢哋咧就通常要出去九龙或者系去到港岛嗰边，咁所以个交通费系高啲嘅。咁譬如话佢买衫嗰度咧，都系讲紧622蚊啦。咁个娱乐康娱乐都系1000蚊咁样，咁所以成条数咧又系4500蚊咁样。咁所以我望落去咧，如果你问我，就的确系每一行都是减唔到咁样嘅。 不过我见有啲青年人，你话入息中位数在你哋调查度可能是6000至10000蚊嘅，咁如果佢嘅入息系咁低，头先你提到有啲开支又咁难减，系去到万几蚊嘅，咁呢啲年青人又点样生活咧？呢一班嘅青年吓， 系我哋有两个数嘅，一批咧就系深入访谈，深入访谈咧就系大部分都系毕咗业啊，一系咧就副士学位毕业，一系咧就系大学学位毕业咁样。咁另一批咧就系而家系读紧书嘅，但系咧全部都系出面做嘢嘅，即系佢系要一边读书又一边要去赚钱去支持自己学费啊，同埋自己嘅系咁样。咁所以佢哋嘅平均收入咧就系几千蚊咁样。 所以我就有几千蚊，咁佢哋又要咁大嘅开支，头先又提到比较难减，尤其是膳食嗰度，咁佢哋点处理咧？系咪长期都系即系洗突嘅咧？咁 系啊，有啲系洗突，有啲系屋企支持紧佢嘅，就系。咁如果佢读紧书嘅，都有啲机会系会翻到屋企食饭嘅。 我想问一下，另外就系话问到一啲嘅青年，佢哋系即系觉得自己贫穷嗰个情况，你哋系点样做嘅？即系点样个青年自己觉得自己贫穷，定系有一啲嘅标准或者达到某一啲条件就系属于叫贫穷？你哋系点样问出嚟嘅？呢个系？ 我哋今次呢个系一个深入访谈嘅，咁基本上我哋就俾佢去评论几个政策，咁啊包括埋最低工资啦，包括埋我哋啲扶贫政策啦，包括埋我哋有冇失业啊，包括埋我哋有冇一啲标准工时啊等等嘅政策咁样，咁啊根据佢哋嘅评论，同埋我哋最尾会问佢，咁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属于即系最积贫穷嘅一群咁样？咁大部分人都即不止话个个嘅。咁但係都有超過40%嘅人都覺得自己其實係，如果你係即係聚積貧窮呢個概念落去嘅話咧，咁佢都會覺得係嘅。 點定義係咪貧窮咧？佢哋自己嚟講係。 佢哋即係有唔同嘅定，有唔同嘅睇法嘅。咁有一撮咧就會覺得三餐都唔夠嘅話咧，咁先至屬於貧窮啦。咁有一類咧就話其實佢冇辦法去支援到自己嘅膳食啊、住屋啊、其他嘅開支嘅時候咧，咁就係屬於貧窮啦。咁有一類咧其實佢可以支援到嘅，因為我哋都有啲係去到18000啊、20000啊咁樣嘅收入。咁呢一批嘅年青人咧就會覺得其實佢如果佢想轉職啦，如果佢想晉升啦。 啦，咁樣佢冇一個財政上嘅支援嘅話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精神貧窮嘅問題咁樣咯。咁所以啲年輕人的確係有多元嘅睇法嘅。 OK， 精神貧窮可能都係佢哋覺得係貧窮嚇。咁另外頭先就提到話問到佢哋對最低工資嘅睇法咁，佢哋嘅睇法係點啊？即係覺得最低工資未必幫到佢哋，定係點樣嘅？而 佢哋覺得實在低無可低。咁佢哋唔係覺得同自己直接相關嘅，但係佢哋會對個$40呢一個最低工資咧，佢哋嗰個睇法咧就係話，實在係睇唔起人啦，即係一個鐘頭先至可以俾人$40，雖然嗰個唔係佢自己，咁所以呢啲年輕人的確係對最低工資係有個睇法嘅。 不過現實嚟講，其實最低工資嘅政策又未必係針對青年嘅貧窮嘅，而當時。即係最低工資都係話防止工資過低啊，但係都要睇到唔好即係導致職位流失啦、啊，亦都要維持本港經濟發展同埋競爭力啊，都要衡量好幾點嘅咁，係咪即係直接同青年貧窮呢樣嘢係掛鈎咧？呢、這個現象又係咪？ 因為我哋頭先有一部分嘅受訪者咧，佢係在讀嘅，但係佢有在職嘅青年咁樣，咁即係佢需要去炒散啊咁樣。咁我哋好多其實喺麥當勞啊、喺 Starbucks 啊，即係做緊一個鐘頭啲沖咖啡啊咁樣。咁佢哋都係會關心㗎，因為如果最低工資嘅調整嘅話，如果可以高啲嘅話咧，咁可能都可以保障到佢哋㗎嘛。咁所以 何謂高啲咧？即係個最低工資去到幾多？ 佢哋大部分都會覺得係要$60㗎。咁因为佢哋出去而家喺冲咖啡咧，都系大概系$50或者$55一个钟头咯。 即系所以就而家个工资已经高过晒法定嘅最低工资，所以对佢哋嚟讲就唔系太大嘅关事咁样。 系啦，但系佢哋希望可以调高个最低工资咯，同埋佢哋觉得最低工资实在太低咯，即系有啲。對不起人的感覺嘅啲年輕人講法其實係。 Okay. 最後講埋工時嗰個情況啦，今次係咪都有啲咩發現啊？調查入邊 有啊有啊，因為我哋啲年輕人嘅工作時間實在好長啊，即係有部分仲要係唔知做一份啊，其實係做兩份啊，有啲係三份就係啲炒散啊咁樣。咁平均落嚟咧，我亦都見到佢做緊16個鐘頭、15、16個鐘頭啊咁樣。咁我覺得香港其實我哋曾經咧都一段時間咧係講緊標準工時嘅政策出台嘅咁樣，咁但係討論咗。好幾年之後咧就停滯咗咁樣，咁我自己會覺得咧，如果我哋比較翻即係亞洲地區啦，即係或者係甚至係包括埋中國大陸啦，咁佢哋一啲勞工政策咧都相對係要比較即係比較好啲嘅咁樣，咁譬如話加班有加班費啊咁樣，咁但係香港咧加班有加班費呢件事咧就真係好少地方會有咯，咁但係個工作時間又咁長，所以我覺得咧係適合即係適宜調高啲人工等工作同埋生活。是有个平衡，咁呢个比较合理啲。 好，唔该晒潘丽，同你倾到呢度。潘麗咧係嶺大文化研究系主任兼講座教授。頭先提到最低工資啊，法定最低工資而家就係每小時$37.5，五月起就會係加到去$40。提到有關於青年貧窮嘅情況，18723一歡迎大家打嚟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就係高鐵方面，其實一月中咧，高鐵香港段咧就係開翻呢啲短途嘅路線啦。去到今個禮拜六啦，早前就已經宣布咗話，今個禮拜六起咧會逐步恢復一啲長途嘅服務，涵蓋到咧肇慶東啊、汕頭啊、潮汕等等14個站嘅。而尋日都開始咧係賣飛啦，見到高鐵西九龍站嘅賣飛嘅地方咧都有新增一個嘅取籌嘅系統啦，亦都有一啲。在个即有些凳在这里，等市民可以在轮候的时候是买飞轮候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亦都有报道提到，就说虽然提到礼拜六开始有埋汕头的服务，不过实际在网上订票的时候，或者西九龙站那里是想买汕头的飞，昨天都是买不要去到之后一日，即不是星期六就已经可以有个服务了，去到12号才是复运的。其中明報咧都係問到港鐵呢一方面咧係獲確認呢個事件，就話解釋咧改期係因為內地有車務嘅調動。整體嚟講，再喺星期六有多一啲嘅高鐵嘅服務啦、長途嘅服務啦，對於旅遊業嚟講又有啲乜嘢嘅幫助咧？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崔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頭先都提到即係喺呢一個禮拜六啦，就會多一啲嘅站啊，去到。譬如潮汕啊等等呢一啲嘅地方，咁啊夾埋成10多個站嘅咁，呢、這個你自己點睇咧？喺高鐵方面多咗呢啲服務，會唔會所謂有個帶動翻個旅遊業嘅復甦嗰、那個幫助嘅力度有幾大咧？ 高鐵恢復運作咧，咁對於我哋即係香港人出行又好，或者內地旅客嚟香港好，絕對係提供咗一個非常之便捷同埋一個好準時。 好容易去預時間嘅一個咁嘅交通模式啦。咁、 嗯、 其實就高鐵本身透過高鐵出行咧，其實喺疫情前咧，即係自從2018年開通咗之後，其實已經係都旅遊業界都組織唔少嘅一啲嘅高鐵團嘅形式，用高鐵出遊翻內地。咁一路路其實嗰、那個即係反映市民嘅反應都非常之好嘅、 嗯， 因為喺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跟住。即係出入境方便啦，同時嚟講亦都係直接去點對點去到一個目的地，咁又唔需要即係太長嘅預先等候嘅時間，咁就可以去到目的地，咁你覺得非常之方便嘅。咁嚟緊3月11日開始，即係恢復翻一啲嘅中途嘅一啲站咧，咁當然對於業界亦都係個好消息啦。咁啊，4月份亦都開始係將一啲長途站恢復翻。到時都可以講話係高鐵一個全面恢復正常嘅運作。咁、 嗯、 對於我哋業界去組織一啲嘅翻內地嘅一啲團嘅活動啊，或者一啲嘅散客一啲自由行嘅嘅出行模式，都係一個即係多咗個選擇嘅。 嗯，而家其實準備成點啊？即係譬如本地旅行社嚟講，準備一啲團去到頭先講叫做長途，但係喺廣東省啦，都係咁嗰個嘅準備成點啦？市民嘅反應又點咧？會唔會嚟緊四月復活節就有多一啲呢一類型嘅高鐵團咧？ 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市場上，我哋有啲旅行社都開始係策劃緊一啲嘅。四月份開始有啲嘅旅遊嘅即係專列嘅一啲嘅大型嘅團隊，但當然呢個係唔容易嘅，因為大家知道本身其實高鐵咧，即係主要佢成個系統嘅設計咧都係散飛，即係亦都係逐程去買嘅，咁變咗喺個做團嗰方面嚟講咧，業界都係即係做得唔係咁容易，即係亦都唔係好相信嘅，即係點即係我要解釋點講咧，就話其實因為香港出發嘅呢啲。站點嘅啲地方咧，香港去呢一程咧，咁啊港鐵呢度會即係、就是、我哋會透過向港鐵申請一啲嘅團隊嘅一啲嘅票嘅時候，港鐵當然會盡力配合啦。但係可能我哋回程，我哋買回程嗰程嘅時候咧，就要透過當地嘅嗰、那個即係、就是、中鐵嗰個分局，透過佢去安排嘅票翻嚟呢邊咧。咁我哋香港嘅旅行社係比較困難嘅，好多時候我哋。是要透過內地嘅當地嘅啲接待旅行社啊，透過佢哋去幫手買回程嗰一段。咁呢、這個即係如果我哋淨係買咗去程，買唔到回程，咁去做團好困難噶嘛。 咁但係以前做高鐵團都有呢個問題㗎，即係咁點樣解決？啊、一路都係咁嘅咯，就係 之前就係咁樣，就係、是、要咁樣處理啦。咁、所以我諗嚟緊即係開通嘅初期呢段時間，我相信個模式都係會係差唔多。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建議咧，即係。港鐵啦，或者政府啦，都要向內地即係中鐵總局嗰邊咧，希望能夠去反映一下呢方面，即係提供適度嘅一啲嘅團體嘅票額，俾到我哋旅遊業界可以做一啲嘅優質嘅高鐵遊嘅旅行團。咁、 okay. 因為目前嘅做法嚟講咧，就等於係即係透過買散飛咁樣去砌夠廿幾個人啦，咁、就變咗一個團啦，咁係咁嘅模式嘅，所以嗰、那個。人工成本啊，人手啊，操作啊，嗰方面系好耗时，同埋亦都系需要好多人工嘅成本，人力嘅成本高，咁做起上嚟咧，嗰、那个操作亦都系比较复杂嘅。 OK， 头先除咗讲到话嚟紧11日啦，会多咗一啲长途嘅列车服务啦，高铁都话会增加啲短途列车嘅班次，而同时再一啲跨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咧，就话去到4月1日咧会全面开通噶啦。咁无论喺短途嘅班次增加啦，同埋有一啲嘅跨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啦，对于旅游业界嚟讲又有几大帮助咧？呢两样方面， 嗱，其实即系而家。就算你慢慢都睇到觀察到就係內地旅客來香港咧，其實透過高鐵都係一個好嘅模式嚟嘅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嚟講，即係尤其我哋西九龍站咧，而家側邊又有個文化西九文化區咧，有博物館啊呢啲，都係成為咗嗰個遊客嚟香港首個打卡嘅點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即係我哋大家會預期。嚟緊嗰個即係高鐵呢方面嗰、那個入境旅客嗰個量咧，係會逐步提升嘅。咁隨住呢個運力嘅提升咧，咁當然係要。咁出境嗰方面嚟講咧，其實都頭先我都講，其實業界都好希望做多啲高鐵團嘅。但關鍵係而家即係我個人散票自己個人訂票，而家大家發覺12306都係存在一啲問題啦。咁希望能夠仲有進一步嘅。優化便利嘅模式可以出現，咁同時嚟講，其實團體飛嘅方面嚟講， 事實上真係需要港鐵同埋或者運輸物流局幫我哋去同即係中鐵總局嗰邊咧去溝通，即係要有呢啲方面去便利旅行者去組團嘅時候，去攞呢啲票嘅時候咧，方面係能夠有啲嘅配套嘅政策，咁變咗可以能夠加大力度去推動多啲嘅高鐵遊啦，因為。我相信高铁嘅运力嘅提升系绝对系容易过航空啦。 Okay. 啊、我哋出境游，即系大家睇到，即系飞都系会受飞机嘅嗰个运力嘅限制。 嗯嗯 但系高铁呢方面，随住我哋嘅逐步恢复正常嘅运作咧，呢度我哋有多啲空间可以恢复业务。但系首先，我都系需要我哋业界咧，都系要尽早去同当地嘅一啲嘅合作嘅旅行社啊、机构啊，可以尽快连接。而且亦都有需要盡快去一啲新恢復嘅一啲嘅站點咧，都真係好耐冇去過啦，亦都係需要業界我哋啲同事係要去周圍去考察啊，同埋去了解翻啲站點嘅運作啊、配套啊，咁樣變咗我哋大家去規劃一啲嘅高鐵團嘅行程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有信心咯。 OK，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姚柏良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讲到就是广深港高铁就在1月中重开一些短途路线之后，未来星期六就会逐步开一些长途的服务，包括就是说去到潮汕等等14个站点的。刚才都提到说昨天就开始买飞了，会不会你都有去到买飞呢？就是预是想去这些点呢，整个情况又是如何呢？18723111,18723111,转头再谈。 全國兩會昨日公布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重塑金融監管體系，包括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革、地方金融體制改革等等。分析認為，過去中央和地方監管權責分界不清，隨著地方金融業態增多，和各個中央金融派出機構存在相當多的監管空白、監管套利空間。這次的改革目的就是要完善中央和地方監管權責分界，補上監管空白和套利漏洞，能夠起到強化金融風險管控的效果。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参加香港代表团审议。他表示，过去五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一系列的突破进展、标志性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女子蔡天凤肢解案再多一名女子被捕，被捕的人数增加到七个。而呢名女子早前系潜逃内地之后落网，寻日被移交香港警方，寻晚被暂控一项协助罪犯罪，今朝早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另外，蔡天凤嘅母亲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持有该物业。蔡天凤嘅前家佣矿球作出声明，指蔡天凤系加多利山一个物业嘅实益拥有人，并且系禁止矿球转售物业。呢个系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港鐵昨日開始預售往來香港和廣東省其他城市的長途列車服務，涵蓋肇慶東、汕頭、潮汕、惠東等14個站點。坊間反應熱烈，截至到昨晚，多個星期六的車次、不同等次的車票已經售罄。有退休旅客表示，自從復常通關之後，已經幾次前往內地和親友聚會，希望再乘搭高鐵到其他地方遊玩，但是認為票價偏貴，希望65岁及以上的长者可以享有半价优惠。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八达通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杨美珍今年一月正式离身。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是定下七个发展方向，主要是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方便市民出外和开关之后旅客使用八达通。而为了配合政府下个月派发消费券，正是与当局协商提高储值额，希望能够与其他电子支付系统看齐。不过上调的限额只是适用于消费券。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教育局公布推出第二轮应用学位课程的先导计划，培育更多掌握应用技术能力的高质量人才，预计课程最早在2024-25学年推出。第一輪先導計劃一共涵蓋四個課程，包括護理、檢測和認證、園藝、樹藝及園景管理，並且已經在今個學年推出。 《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安達臣道房協地盤天性倒塌，專家的調查顯示，出事的天性由審批去到施工都有問題，反映工程馬虎。事件涉及多重的失職失責，竟然是沒有人及時發現問題，反映把關鬆懈，形同虛設。房協和政府的監管責任同樣惹人關注，當局必須要從嚴追究刑責，嚴防馬虎苟且的文化以及不法亂象在業界蔓延。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職業司機老化的問題再惹關注，社會討論焦點是應不應該加強法例監管，應不應該收緊70歲或以上駕駛者的續牌體檢要求。社評說，職業司機老化是整體社會人口老化的縮影，政府必須積極推出催生政策以提高生育率，否則可以想像未來將會越來越多老邁的司機，帶來潛在危機。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講到，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上升是全球發達地區共同面對的問題。而有調查就顯示，74.2%的香港人傾向不考慮生育，近半是因為顧及身體狀況，其次就是經濟負擔大。政論話，財政預算案只是提高子女免稅額，怎樣可能刺激生育率上升？《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話，新一輪的國家機構改革着眼於賦能增效。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数据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有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令到经济协调更有效，有助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和完善。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荃湾系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有需要前往九龙东一带嘅市民，请考虑改用港铁服务。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南昌村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近住马加烈医院，仲有元朗大棠路近住水蕉新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是慢车，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是车多，龙尾泥围。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慢车，龙尾在奇德专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面。 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在5月7日上午5点推出二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二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取消咗口罩，令出到街个感觉好自由，你可以戴又得，唔戴又得，那个感觉系真系好舒服。 公共交通真系好多人，如果个个都唔戴口罩，我觉得好危险。 饮食业，我觉得系必须要戴咯。两间云吞面铺煮面嗰个，一个有戴口罩，一个冇戴口罩。如果俾我拣，系肯定去个有戴口罩嗰度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3月8日，大埔肢解案女疑犯内地落网，移交香港警方，累计7人被捕。 赵乐际参加港澳人大代表团审议，就香港发展提三点希望。 高铁香港段周六起分阶段恢复长途服务，车票开售。 国务院宣布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保留中银保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聽到有關於在安達臣道的天秤倒塌的事故，有關於一些工業的意外的情況，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外都講到有關於青年貧窮的情況，還有就是高鐵在星期六起都恢復在廣東省一些長途的列車服務，會不會你自己昨天都有去買票呢？1872311 1872311。接下來想跟大家講下有關於住劏房的情況。劏房一般來講都可能是相對細一些，環境嚟讲亦都未必系咁好啦。咁有研究咧就了解到一啲嘅低收入嘅劏房住户咧，佢哋嘅健康嘅情况啊，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嘅调查点样做嘅。咁有社联总主任系负责政策研究及倡议嘅黄和平，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黄和平，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调查最主要系点样揾呢一啲嘅目标嘅劏房住户啦？个目的系啲咩啦？个调查？找到啲咩咧？又個發現係啲咩？ 咁其實我估劏房嘅情況，我哋就即係都市民都會知啦。咁但係究竟譬如佢哋嘅健康狀況係點咧？咁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嘅。咁其實我哋咧呢次就委託咗54间社會服務機構啦，咁佢哋好多都服務開啲劏房街坊嘅。咁就向啲劏房街坊進行訪問啦，咁都係一啲比較低收入嘅劏房街坊啦。咁我哋最後咧就收咗1105份問卷嘅。咁我哋調查就會問佢一啲生活習慣啊、健康狀況。一个居住的状况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其中有一个即係量度个健康嘅工具呢，就叫做 VR12 一个健康量表啦。咁呢个系世界各地好多学术研究啊，同埋好多政府都会用嘅。咁就卫生署都用过呢个咁嘅量表去量度全香港人嘅健康状况嘅。咁我哋呢次就嚟度返劏房嘅街坊啦。咁其实呢个量表呢就0至100分嘅。50分呢就是一个平均水平。咁其实美国人即係佢都系由美国佢开始研发先嘅。咁其实香港如果总体嘅市民嚟讲呢，咁就系如果譬如生理健康咧，就其實有成60%多係會高過50分，即係達標嘅。 心理 健康都50%多達標，咁所以即係多過一半人會達標嘅。咁但係劏房街坊咧，生理健康達標係講緊得4%，心理健康得3%，所以其實爭咗成香港市民嘅狀況爭咗成10多倍嘅。咁所以見到佢哋健康情況都幾差。 我見你哋就話16%嘅劏房住户自評健康嘅狀況係屬於差，咁呢個就係根據量表而評出嚟嘅係嘛？ 這個量表，因為其實它有12條題目，咁佢其中有一條題目就係就咁自己好簡單覺得自己好定係差定係一般咁樣嘅。咁有陣時因為講分數呢，大家都會好複雜啦。咁其中有陣時好多時都會用就咁呢條嘅答案呢作為一個最簡單嘅評估，竟佢哋自己覺得好定差。咁其實呢個香即係衛生署都有做整體香港市民有幾多人自己覺得自己差，整體香港市民就4%，咁但係就劏房住户就16%，咁所以都多成4倍。 有冇睇到啲咩咧？喺數字當中，同埋有冇睇到啲咩原因呢啲劏房住户自己評自己嘅健康狀況係差嘅咧？ 好啊，咁呢次其實我哋另外就睇咗佢哋個居住環境啦。咁其實我哋用咗一個英國叫做健康及安全評估系統嘅方法，就去評估佢哋個劏房嘅環境啦。咁總之有17项嘅即係嘅指標，例如有冇好多害蟲啊、好多灰塵啊、好多噪音啊。咁咧因為劏房入面都有好嘅劏房同差啲劏房噶嘛。咁我哋就發覺咧，其實事實上劏房個住屋環境越差咧，佢哋啲健康都係會越差嘅，個自評健康都會差嘅。咁所以見到呢個住屋環境同佢健康都好有關係。咁其實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咧，就因為其實佢住屋環境差咧，令到其實佢有一啲令可以健康啲生活嘅生活習慣，其實佢都做唔到。例如可以食到新鮮蔬菜，或煮唔到飯，咁可能成日要出街食埋啲好高啊、好高油鹽嘅嘢，或者佢食公仔面當午餐啊，或者譬如佢哋做功課，小朋友做功課做嘢，成日要坐喺張床度做啊，或者喺個燈光好昏暗嘅環境做啊，咁或者佢瞓覺瞓得唔好啊，因為就係附近好多噪音啊，咁呢啲都其實會好影響到佢哋健康。 嗯，除咗话头先嗰个嘅环境嘅情况影响到健康啦，呢、這个就好直接啦。咁收入咧，如果佢哋呢一啲低收入嘅家庭，佢哋嘅收入即系再低啲或者相对高少少嘅低收入家庭，喺个健康方面有冇喺度呈现到佢哋评嗰个情况系高分啲又或者低分啲，有冇关系咧？呢、這个人？ 有嘅，咁嗱，頭先首先講過咧，收入同健康呢樣兩樣嘢係密切相關，即係越低收入就健康越差咧。咁呢個其實就係呢個現象，就算未有呢個研究之前咧，就香港政府同衛生署自己做嘅研究咧，其實都見到呢個情況嘅。咁就係即係越低收入嘅人就越高比例會覺得自己自評健康係差啦。咁但係呢個狀況咧，其實喺劏房街坊就再嚴重啲嘅。咁所以喺劏房入面，街坊入面都有啲即係相對收入，即係雖然通常都比較低啦，咁但係佢都有啲收入高啲、收入低啲啊嘛。咁劏房街坊入面佢本身已經係差啦，再加埋佢收入係差咧，咁就係其實如果低收入嘅劏房街坊就會差上加差，咁就係都情況都係幾差，即係情況都係令人擔憂嘅。 有冇接觸到一啲具體個案係點樣佢哋嘅劏房環境差啦，或者佢哋嘅收入低啦，而導致佢哋嘅健康係即係差啲嘅咧？比起其他嘅人嚟講？ 咁啦，好多種唔同嘅即係情況啦。咁譬如其中我哋見到有兩類人咧，即係兩類個案你都見得多啦，就係、是、即係都係情況係比較差啦。咁一個就係單親住喺劏房啲單親家庭啦，因為都幾多，就係、是、可能同丈夫可能分開咗，咁自己即係冇收要睇住小朋友冇收入，唯有住劏房。咁另一啲就係啲單身人士啦，即係單身嘅男性、單身嘅女士、中年嘅單身人士、單身女士都有好多住劏房。咁如果我哋見到嗰啲單親嘅婦女咧，咁本身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佢瞓得好唔好。咁本身其實佢哋即係湊住小朋友會影響佢瞓得唔好啦。再加埋劏房咁樣，可能其實佢成日要同個小朋友逼埋一齊，咁亦都噪音會比較多。咁佢哋個瞓覺時間咧，其實都會即係明顯比香港整體嘅市民都少幾多。咁至於單身人士咧，你見到就係譬如佢哋飲食習慣係差嘅，即係譬如每日都會食到蔬菜比例其實大約係即係少過一半咁樣啦，同埋就算食到菜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嗰日就算有食菜咧，佢食菜嘅份量其實都少，講緊一兩條，咁可能即係師傅飯入邊即係叉雞飯搭一條菜，咁就當係食咗菜。咁另外其實佢哋真係食好多公仔面啊、罐頭啊，日日都食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見翻呢班單親人士、單身人士咧，佢哋本身其實糖尿病啊、高血壓個比例又特別高喎。咁所以佢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啦，但佢食得咁差咧，其實對佢個疾病管理其實都係個唔理想嘅。 喂，黃和平，頭先你講到話即係一啲單親嘅家庭嘅可能有啲女士咧，嗰、那個睡眠時間嘅情況，呢、這個係咪調查到都問到，定係佢哋自己你接觸到個別個案咧？ 我哋調查都有問到嘅，有問我哋因為調查其中有問佢哋其實每日平均其實係會即係瞓幾多鐘頭覺啦。咁其實整體香港市民咧，如果其實統計處其實過去幾年都有做嘅，咁通常都係講緊工作日大約八個鐘頭左右啦。咁但係單親家庭就係講緊平均係6.3个钟啦。咁所以有啲就再低好多，有啲可能講4-5个钟。咁所以係都幾差嘅呢個。 頭先你提到話英國有一個嘅房屋健康同以及安全评估系统啦，呢个系咪可以完全用喺香港嘅即系劏房嗰度去评估即系各类型嘅环境嘅情况啊等等咧？又 我哋其实嗱，如果英国嘅评估系统咧，佢本身嗰、那个即系指标佢就多好多，佢应该有30几项嘅。 咁但係我哋咧就因為淨係有啲其實就喺英國是啱用嘅，就香港就未必好啱用。譬如可能講緊有冇暖氣咁樣，咁其實呢啲就未必係佢喺香港好啱用。咁所以我哋就揀咗11項咧，其實就係同即係我見到同香港嘅狀況、劏房嘅狀況有關係，咁我哋揀咗嚟用嘅。 OK， 左咧左先，因為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啊，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天馬苑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呈祥道近盈輝台，意外同時影響到反方向往荃灣車多。龙尾去到彩虹村，有需要前往九龙东一带的市民，请考虑改乘港铁。咁讲多次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呈祥道近盈辉台，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往荃湾车多。龙尾去到彩虹村，有需要前往九龙东一带的市民，请考虑改乘港铁。继续同社联的黄和平倾啊，头先就提到呢个英国的评估系统咧，评估到一啲嘅房屋的健康同埋安全啦。头先话部分可以用在香港嘅啫，咁有边一啲项目是可以同香港系适用嘅咧？咁喺比较之下，有冇话同？用翻同一個嘅標準去比，同其他地方嘅住屋嚟講，有冇一啲咁嘅比較嘅？ 我哋就冇同其他地方比嘅。咁我哋不過都可以講下我哋十一項標準係有啲乜啦，例如有害蟲啦、灰塵啦、噪音啦、屋企有冇自然光啦、屋企會空氣唔流通啦、有異味啦、有啲菌群啦、噪音啦、滲水啦、照明不足啦、渠道淤塞啦。咁我哋如果喺翻我哋劏房街坊入邊咧，最多有即係三。嗰樣嘢係啲人覺得，我哋就每人要俾評分一至五分，一就係冇問題，五就最嚴重咁樣。咁最多人覺得好嚴重嘅嘢咧，就包括係蟲害啦、灰塵啦，同埋街外噪音。 嗯嗯，針對呢啲情況，算唔算係得出嚟嘅結果都係如意料之內咧？咁又有啲乜嘢特別嘅建議咧？ 我估咁樣啦，我估劏房街坊會健康差啲，咁大家都估都可能會係啦。雖然我成日覺得估就有陣時就會估錯噶嘛，咁所以即係研究嘅目標都係用一個實證方法，就睇下即係劏房街坊係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以我個人嚟講啦，即係其實我睇咗啲數據咧，我都有啲詫異嘅，即係我一路都估劏房嘅街坊嘅健康會差啲嘅，咁同埋但係剛劏房，因為住喺劏房街坊，相對嗰個年齡又多啲，即係冇咁多，唔係算好多老人家啦。咁我一等翻雲咧，我估即係我自己估下，我以為就係會差得嚟，其實就唔算會差得好遠嘅。咁但係我哋見到，譬如喺用 VR12 去度咧，其實都即係爭成譬如達標50分以上嘅分數，同香港整體市民比係爭成即係十倍咁樣，係講緊得幾個即係唔夠5% 嘅人係有50分以上。咁呢件事其實我係幾估唔到嘅，坦白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真係點嘅？我估嗱呢次我哋就係劏房啦，咁因為真係佢居住環境差啦。但係我估劏房或者一般即係窮嘅市民，究竟其實佢哋嘅健康狀況點？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健康嘅環境好啲？有個比較平等啲嘅健康生活，我覺得呢件事係即係政府需要關注，或者大家市民都需要關注。 大方向就政府或者市民要關注啦。你具體有啲建議嘅，我見到有成三項嘅。 我估其中嘅嗱，我估第一樣嘢咧，我哋建議其實有一個叫做18區基層醫療發展基金啦。咁其實呢個係乜嘢咧？因為咧，我哋見到其實病。大家諗起病，諗起健康，都係諗緊喂食藥啦、睇醫生啦。咁呢個固然都重要嘅。事實上，我哋見到啲劏房街坊，即係佢哋嗰個可以睇到醫生嘅，即係因為窮啦嚇，亦都冇時間啦，嘅機會少啲。咁但係我哋覺得，除咗係食藥睇醫生咧，其實點樣令到從佢嘅環境上、生活習慣上可以健康啲咧？呢件事好重要嘅。生活習慣有啲嘢，老實講係自己有責任嘅。但係點樣令到個環境促成佢有一個好啲嘅習慣，有啲好啲嘅健康資訊咧？呢件事都好緊要。咁其實我哋成個概念咧，同政府即係呢一年開始，即係其實近年啦，講呢個基層醫療個概念其實相吻合嘅。即係基層醫療，如果大家睇基層醫療嗰、那個藍圖嘅資嗰、那個文件，個概念就係要病少啲，治未病嘛，即係唔好病都睇醫生，最好就係本身你想健康啲，唔好病。咁成個概念係好吻合嘅。但而家政府個基層醫療藍圖咧，多啲講其實喺個地區度去推動一個人要有健康生活咧，佢主要靠嗰、那個即係vehicles 就係呢、這個地區康健中心啦。咁但地區康健中心就一區得一間啫。咁但我哋見到其實區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特殊社群咧，你好難透過就嗰一間中心用一種好單一嘅方式就可以改變到佢哋一啲健康行為啊，或者解決到一啲佢健康生活環境一啲唔健康因素啊。咁舉例，譬如就算劏房街坊嚟講啦，咁其實你健康對於康中心可能 劏，即係如果大家做開劏房工作，同工都知道就係、是、好多時要靠外展手法，要去揾佢哋出嚟，然後俾啲資訊佢，或者要去做介入嘅。咁但係你就咁一間中心，其實佢要去唔通佢即係逐間逐間大厦去拍门去搵啲劏房间屋出嚟呢，佢都冇一个咁样嘅 list 啦，即係冇咁样嘅名单可以知道边度有劏房边度冇劏房啦。咁但其实我哋本身社区入面已经好多嘅唔同嘅组织，唔同嘅社区服务单位，其实已经服务咗好多唔同类呢啲特殊类别嘅社群，佢哋本身都有经验嘅。会唔会其实透过就係呢个18区基层医疗发展基金，资助呢啲本身已经发展服务緊啲特殊团体嘅机构或者係单位，佢哋做本身就係服務開嘅啦，佢哋做多少少嘢，支援埋佢哋一啲醫療上嘅需要，會咁係事半功倍嘅啦。咁我哋所以就覺得其實可以透過個咁嘅基金咧，去加強翻成個政府去提出呢個基層醫療嘅發展嘅。 呢個叫做十八區基層醫療發展基金就簡單了解咗。仲有一個建議，我見你叫建立社區空間嘅，簡單講下咩嚟呢個？ 好，咁其實我哋見到，因為呢、這個劏房其實嘅街坊點解健康差，就是、因為其實佢好多喺正常人，即係咪正常咧？話一個即係唔係住喺劏房，可以喺屋企度發揮到一啲健康嘅功能咧？其實因為劏房佢太細，佢發揮唔到。即係舉例，煮餸，用有個雪櫃儲存下啲新鮮食物，可能晾衫，有太陽照入嚟，啲衫唔使黴黑黑，做功課嘅時候可以唔使亂攻蝦米，可以有足夠嘅光線去做，諸如此類。咁但係因為劏房有好多劏房就係因為太細咧，佢呢啲功能佢發揮唔到啦。咁我哋就諗緊，咁其實劏房咁佢係咁細，你都冇得搞啦。咁當然長遠嚟講就係要增加房屋供應，令到佢哋上到樓啦，快啲。咁但係佢哋而家真係住喺劏房入面，咁你遠水救唔到近火㗎。咁個遠個近火點救呢？我哋就諗緊會唔會喺啲比較劏房密集嘅地區呢，有一啲公共空間。呢啲公共空間呢，就幫佢去做返一啲其實佢本身即係一個如果唔係住喺劏房嘅人咧，喺屋企可以發揮到功能，一啲同健康相關功能。即係舉例就係例如可以有一啲社區飯堂，幫佢食翻一啲有營養嘅飯；社區廚房，俾佢可能有啲社區雪櫃，幫佢可以雪下啲新鮮蔬菜，或者可以煮到飯嘅。有啲地方俾啲小朋友可以有足夠嘅光線，或者可以即係坐得好啲去做功課嘅。有啲地方可能俾佢可以即係洗衣袍，咁可能俾佢乾到衫，或者俾佢晾到衫。咁呢啲嘢我哋覺得即係因為呢啲行為如果做到咧，其實已經會令到佢哋嘅健康其實好咗。咁我哋個成個延展即係社區延展空間，我哋覺得可以用一啲咁樣嘅出發點。咁到啲街坊其實喺呢個社區空間去聚集咗啦。當然我哋可以乘機就係去有一啲健康嘅介入啦，即係例如可能同佢做一下啲體檢啊，或者可以有啲健康知識俾到佢啊。咁我哋覺得呢樣嘢係會對佢哋有一個健康嘅行為習慣，其實都會好有幫助。 時間唔係好多，但我想具體了解埋呢啲社區空間，你哋係諗住去邊度做嘅咧？係咪一啲社區會堂啊，或者一啲中心啊嗰一類係？ 其實我覺得呢個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嘅。咁第一就係一啲劏房咪就係社區啦。咁可以係有一啲係其實佢原本已經係有個空間喺度啦。即係而家嗱，坦白講，而家都有一啲社會服務機構咧，佢用一啲私人嘅資助咧，其實都試緊呢啲咁嘅嘗試。 十秒到啫，講埋 好細規模啦。咁有啲可能係借教會嘅，有啲可能係借學校嗰啲空間嘅。 OK， 亦都有一啲咧，其實佢係自己去租咗一個地方翻嚟。 黃和平，時間差唔多啦，同你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筲箕湾东大街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石油气爆炸，单位内一对夫妇烧伤。事发在朝早六点几，初步调查显示单位内的石油气煮食炉怀疑泄漏，并产生闪燃。58岁女户主身体多处烧伤，她的丈夫协助将火救熄，面和手亦烧伤，两人清醒，被送去东区医院治理。纪录片《给19岁的我》早前停止公映，并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大会其后指无权褫夺任何获提名影片的资格，并要求校方提供影片在第二轮轮选中向评审放映。

早晨啊，萧先生。 早晨，请讲系。 咁就咁嘅，咁我就睇翻佢依家嗰个12306嗰个购票网站咧。咁其实佢肇庆东嗰个班次咧，个时间都唔系咁好嘅，佢安排得。因为其实佢朝后早嗰班直达车落到嚟香港西九咧，就上边开8:30落到嚟10:00。咁但系你香港人出發旅行團咧，咁、你如果去想參加啲高鐵團，咁你正常都應該係朝頭早出發噶嘛。咁、但係嗰班去肇慶東嘅車咧，咁就晏到4:00先開翻上肇慶嘅。咁、變咗你參加旅行團嗰啲人咧，咁就要喺深圳或者廣州轉車，咁變咗會有少少打折扣嘅。即係雖然話廣州南佢有啲便捷轉乘通道咧，咁都可以方便轉車，咁但係始終你都要攞行李落車再上一次車咧，會有啲不便咯。同埋想講埋第二個問題，咁就其實如果高鐵嗰度，即係其實港鐵公司佢可以減一減個同大陸嗰邊講減票價咧，咁其實可以分流到羅湖同落馬洲呢一個嘅擠塞嘅情況咯。咁起碼可以分流到20%啊至30%咧。咁其實會。其实都会应该会有钱赚嘅，对于港铁嚟讲系啊， 即系高铁去深圳北嗰啲就可能用呢个方法。 即系短途车咯，即系其实你应该系开，因为你高铁嘅优势其实系应该系喺4至5个钟头嘅车程噶嘛，咁即系变相你去到广西省嘅南宁啊，或者武汉啊、潮汕呢啲地方，系开多啲呢啲直达车咧，其实都冇坏嘅。咁其实唔应该开咁多去福田啊或者深圳北啦，因为其实都唔知系咪港铁公司，其实佢系。在福田至深圳北那裡，它的盈利分配会分得多一点才开这么多这些车咯。因为它开长途车可能要变相会国铁那边可能会占了很大笔收入，所以变成港铁不肯开这些长途车咯。 OK， 好啊，唔该晒，欧生讲到高铁方面，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B 咧，寻日就开始卖呢个星期六嘅一啲喺省内嘅一啲长途车嘅飞啦。另外有关于青年嘅贫穷问题啦，安达臣道嘅天秤倒塌意外等等，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B。有关于生育嘅问题都可以打嚟喂18723B。呢一个头先提到嘅调查咧，就由工联会做嘅，我哋请嚟佢哋嘅嘉宾，佢哋嘅代表同我哋倾啊。工联会妇女事务委员会主任梁仲恩，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你好啊， 早晨 各位听众好， 我见 你好， 早晨早晨，我见你哋个调查系二月做嘅，系咪可唔可以讲下访问咗几多人啦？个调查点样做噶？ 哦，好啊，咁我哋个访问咧，其实个应该系个调查啦，咁就2月9日做到系2月21日，大约系10个工作天啦。咁咧，其实成个访问咧，我哋系访问咗457。份有效嘅問卷，咁當然啦，個問卷入面咧就好多人都問係咪淨係訪問女性，咁我哋喺我哋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呢個訪問入面咧，我哋都接受男性嘅回應嘅，咁因為始終一個生育調查唔係淨係即係當然啦，懷孕嘅係女性啦，咁即係我哋都呼籲男士咧都一定要一齊去做好呢個工作，咁做家庭嘅後援嘅支柱啦，咁所以咧。我哋訪問入邊咧，女性有352个名額，咁就77%，而男性訪問咧就有105位，就佔咗23% 嘅。咁分佈入邊咧，其實年齡都係一個重要嘅。咁而家咧好多大家都聽過高齡產婦啦，咁所以咧我哋喺46歲以上嘅分佈咧都有48%。咁18至25歲嘅咧就20%，26至35歲呢啲都係一啲生育年齡嘅有15.5%，至到36至45嘅咧都有31.5%，咁即係大約係佔咗52% 咯。咁呢一紮嘅問題入面咧，主線咧就我哋都係問未來5年，因為太長嘅時間我哋都唔敢問。咁但係大部分未來5年佢哋喺考慮生育嘅狀況上面咧。其實就有73% 嘅回應啦，就可能係考慮中啦，或者冇意欲啦，或者唔想生啦。咁亦都有20几个% 咧，就話啊，我會生㗎，一定會生㗎。或者有啲係隨意啊，或者隨緣啊咁樣樣咯。 考慮係啲咩咧？生同唔生佢哋？ 其實咧喺生同唔生入面嘅考慮咧，其實都係好而家大家面對緊嘅情況，就有啲咧就覺得 如果唔生嘅，大部分都覺得可能係年紀大係一個考慮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經濟嘅壓力啦。因為而家養一個小朋友嗰、那個開支都唔少嘅，對於個家庭嚟講。咁另外有一啲咧就覺得唔生嘅原因咧，即係可能係因為雙職啊，兩公婆都出咗去做嘢，咁、那個小朋友嘅照顧可能都係一個問題啊，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咯 ？OK， 咁生嗰啲咧，佢哋就覺得哦，呢、這個係要有一個傳宗接代嘅，有啲咧就覺得啊、哦，如果有個小朋友喺度咧，其實係幫到一個家庭入邊嗰個家庭嗰個温馨啊，即係有陣時即係大家都明嘅，小朋友對於屋企嚟講都係有一個作用喺入邊嘅咁咯。 針對頭先你話可能有啲受訪者選擇唔生嘅一啲原因啦，包括可能高齡產婦啦，或者個經濟壓力啊，或者點樣即係邊個湊啊等等呢啲問題。而家嘅政府嘅政策支唔支援到佢哋嘅呢一啲關注咧，或者你哋嘅建議係點樣咧？點樣針對呢一啲問題有啲解決嘅方法咧？ 嗱其實喺我哋嚟講咧，覺得如果生小朋友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政策，係需要政府喺後面咧有個推動或者一個計劃嘅。咁我哋一路咧都建議咧，政府要推動多啲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咁所謂嘅政策，梗係當然喺屋企入邊嘅丈夫同埋太太，咁點樣樣可以一齊去做好啦，或者分工啦，咁呢個啦，或者係在家工作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啦？亦都呼籲僱主咧俾多啲空間一啲在職嘅婦女啊，或者餵哺母乳啊，呢啲都係一啲家庭友善政策嚟嘅。咁另外其次咧，主要咧就係講託兒嘅服務。因為而家喺政府講緊託兒咧，佢又唔係冇。但是托兒的服務咧，喺某情況下真係好不足嘅。咁有啲譬如家庭倫理支援啦，其實個名額唔係好多啦，或者校本計劃啊、區本計劃呢啲咧，都係一啲學校或者地區上面協助托兒嘅嘢。但係咧，佢就唔係一個必須性或者係一個落實要去做，而係有啲學校譬如校本計劃係由學校佢哋自己覺得需唔需要。咁我哋就覺得學生放咗學之後，其實呢個託兒係好需要嘅，可以嘅就係學校開展一個託兒，唔使嗰啲小朋友周圍走，呢個係第一啦。咁然之後咧，可能釋放一啲婦女嘅，咁佢哋可以爸爸媽媽或者個媽媽冇嘢做嘅，咁佢可以去到學校嗰度做一啲支援嘅，照顧住啲小朋友，睇住佢哋。咁當然啦，呢個係有一個釋放婦女勞動力嘅效益喺入面咯。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就喺個托兒同埋托管嗰啲名額啊，或者資助上面多啲。其次咧，我哋都有講過咧，就係一啲教育。即係嗰啲，尤其是低收入嗰啲家庭咧，可以俾多啲嘅教育嘅資助佢哋，因為而家啲小朋友除咗翻學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補習班啦、啊，或者興趣班啊，諸如此類嘅課餘嘅活動，咁呢啲費用有啲平，亦都有啲好貴嘅，咁希望咧呢度咧提升到可以幫到啲基層嘅小朋友嘅家庭啦，咁因為中產或者高層，其實我哋都睇到而家政府喺嗰、那個稅額嗰度都今年再建議咗提升㗎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多少少擺喺一啲基層嘅家庭入面嘅小朋友入面咯。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全薪產假。其實點解我哋講緊產假係要全薪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大家要留意，我哋嘅產假俾得五分四人工嘅啫。咁政府就覺得呢個同個病假拍齊，佢都係五分四。咁我哋覺得生育唔係一個生病咯。不可以將它拍齊，應該是全薪，比婦女同埋男士侍產假都應該全薪咯。 OK， 咁係啦，咁因為侍產假而家係五天嘅男士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希望政府再俾多啲，可以去到七天，等男士可以太太生育之後多啲時間喺屋企陪住太太同埋幫手照顧小朋友咯。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建議嘅。咁最重要咧，仲有產後保障工作期咧。我諗呢啲可能我哋叫咗政府好多年，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只不過將嗰、那個而家咧喺法例上面咧就係、是、懷孕後放完產假14周翻工嘅第一日，如果僱主炒佢係合法嘅，冇得告嘅。 咁我哋覺得一個婦女生育完之後，其實有好多嘢要調整，包括照顧家庭、照顧小朋友、照顧翻停咗14週嘅翻去嘅工作再適應。其實呢度當中希望俾個工作期呢一班婦女六個月嘅時間，咁政府將佢延長咗喺個。在個如果佢真係家庭照顧家庭和照顧小朋友之間嘅一個協調上面咧，就保障翻佢哋喺呢個工作上面嗰個工作期咯。咁呢個都係我哋一路工聯婦委啦，同埋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啦，各方面咧都希望政府可以提升到嘅一啲建議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仲恩，同你傾到呢度。梁仲恩咧系工联会妇女事务委员会主任，讲到有关于佢哋嘅调查啊，嗰啲受访者对于生育嘅考虑，一啲生育嘅考虑之外啦，如果一个家庭生咗小朋友嘅时候，除咗要照顾佢哋，都要可能涉及到即系成个家庭嘅运作啦，做家务啊，外出做嘢啊，就有一啲所谓叫多职妈妈嘅出现嘅咁，亦都有调查咧系关注到呢一方面或者多职妈妈嘅面对嘅压力啊等等嘅咁。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路德家长专线以及点重重热线单位主管李思敏，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李思敏。头先我好简单咁讲咗多职妈妈或者我嘅理解啦，可唔可以都讲下你哋嘅定义咩叫做多职妈妈咧？ 可以啊。咁咧，其实多职妈妈咧，其实系指紧一班咧身兼数职嘅妈妈。咁我哋嘅分析咧，就认为不论佢哋系家庭主妇啦，或者系在职妇女咧，若果佢哋正正系担当两项或者以上嘅家庭职责咧，其实就属于多职妈妈噶啦。而呢啲家庭职责咧，可能系包括照顾子女啦、照顾长辈啦、打理家头细务啦，或者系外出打工去帮补家计等等噶。 嗯，所以喺香港嚟讲，多职妈妈系基本上大部分嘅妈妈都是属于叫多职妈妈嚟咁讲。 咁其实咧，香港嚟讲咧，多职妈妈系非常之普遍嘅，因为佢哋除咗真系要照顾子女之外咧，其实仍然都系需要兼任两项甚至更多嘅家庭职责咯。 咁你做呢个调查系主要调查多职妈妈嘅边一方面咧，同埋点解想做呢个调查咧？又？ 其实咧喺我哋前线嘅接触经验里面咧，我哋都发现到唔少嘅妈妈咧，佢哋都要担起家庭照顾者嘅角色啦。其实佢哋都背负好沉重嘅照顾压力啦。咁正正因为即系佢哋都要身兼数职咧，咁佢哋都可能好缺乏一啲喘息嘅空间啦。咁喺精神压力累积之下咧，其实都好容易有情绪嘅爆发啦，而触及同家庭成员之间嘅冲突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咧喺上年四月咧至到今年二月期间咧，我哋就自己推行了一个 Care Here 多职妈妈的精神健康支援计划，你都回应他们的需要先的。而同时间为了即进一步去了解探讨这些多职妈妈他们的家庭职责和精神压力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决定都进行相关的调查咯。 不如就简单讲一下个调查究竟有什么观察到呢？ 好啊，咁首先咧，其实我哋喺上年嘅十月啦，至到今年嘅一月期间咧，我哋就用咗实体问卷嘅形式咧，就向身兼两项或者以上家庭职责嘅妈妈咧，系进行咗呢一项关于佢哋精神健康状况嘅问卷调查啦。咁我哋咧都总共系获得219位嘅多职妈妈嘅回应嘅。咁而根据咧个调查嘅结果显示咧，我哋发现其实系有八成人咧系表示对兼顾多职妈妈呢个身份咧系会感到吃力噶啦，亦都咧系有近九成人咧系对作为妈妈呢个家庭岗位咧系感到精神压力嘅，亦都当中系有近三成人啊，佢哋嘅精神压力指数咧系达到七分，即系若果以十分为最高嚟计算咧，七分系占最多嘅。 呢一个数字算唔算系严重咧？同埋有所谓精神压力都有分即系重啲定系轻啲，即系压力可能好多时都会有噶嘛？点评估呢个压力嘅状况系咪健康咧？ 其实咧，我哋去评估呢个精神压力状况咧，我谂睇嗰个指数咧，其实都已经可以睇到系需要关注同埋正视，因为如果以十分为最高，其实七分咧呢、这个比率系占最多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系响起咗一个警号啦。咁而我哋嘅估计啦，其实多啲妈妈佢哋嘅精神健康咧比较大嘅因素系因为可能佢哋真系容易受到社会定型，佢哋咧系需要留喺家中咧，即系作为一个主要嘅家庭照顾。 照顧者的角色啊。咁所以佢哋往往都可能係背負住呢個角色啦、身份啦，咁亦都可能係即係要照顧好屋企人，可能犧牲咗自己嘅時間同埋私人空間，咁變咗可能都好缺乏機會咧去舒緩佢哋生活上面所積壓落嚟嘅一啲負面情緒咯。咁所以個精神壓力係自然倍增嘅。 嗯。佢哋係呢啲壓力係通常頭先你講話，即係一個角色嘅定型啦，家庭角色嘅定型啦，咁、即係壓力嘅來源好多時候可能係嚟自自己啲多啲，定係出面嘅壓力多啲咧？可以點講咧？應該係。 其实呢都是出面嗱，如果出面呢就是社会嗰、那个角色嘅定型啦，男主外女主内啦，咁可能呢往往社会都会对女性呢个角色呢都有一定嘅期望，就係佢要帮手照顾好头家啦，咁、所以其实呢一度呢已经系存在緊一定嘅社会嘅大众嘅期望，咁呢个系一定来自即係一啲压力啦，咁而当中其实佢哋自己内在呢我哋系根据返嗰个调查结果显示，其实佢哋嘅精神壓力來源咧，好多時真係來自照顧子女同埋嗰個管教上面嘅，係都有九成人係表示真係來自照顧同埋管教子女啦。咁、其次就係打理家務啦、處理買餸啊、煮食呢啲生活日事咧，其實都佔近四成噶。咁而佢哋當中，即係亦都係有七成半人係因為同時要即係身兼多職咧，而變得係即係情緒暴躁啊，或者係即係有近四成半人係會感到好焦慮或者情緒低落。咁所以呢個都反映緊其實佢哋承受緊個精神壓力係好大嘅，不論係外在嘅因素影響或者內在喺家庭裏面嘅狀況咧，其實都影響緊佢哋嗰個嘅情緒咯。 嗯，有冇話佢哋面對邊類型嘅情緒嘅困擾啦？咁同埋佢哋究竟知即係受訪者其實知唔知自己嘅情緒已經係受到困擾，定係可能喺一啲嘅指標入邊先睇到，哦，原來發現到自己可能已經係跌入咗一個嘅即係精神壓力大啊，或者情緒困擾嘅狀態嘅咧？ 如果我哋咧根據翻我哋今次嗰個嘅調查結果顯示啦，正如頭先提到，即係佢哋咧都係會比較多去回應咧，就係真係有七成半人咧，佢哋係嗰脾氣變暴躁啊，係會因為即係喺呢一個嘅面對自己呢一個多姿媽媽嘅身份上面，咁同埋都會有焦慮啊、情緒低落啊，咁亦都當中咧係會有啲媽媽去回應，可能佢會有失眠嘅狀況啦，或者係會感到內疚嘅，因為可能都會認為自己可能都仲有一啲地方做得唔够好，佢好想再做好啲。咁所以我谂喺嗰个佢哋自己产生嗰个嘅精神压力咧， okay. 都会因应嗰个家庭嗰个环境所影响咧而加大嘅。 嗯，佢有冇啲建议俾呢啲多职妈妈啦，或者屋企人身边屋企人又有啲咩可以做咧？ 首先咧，我哋建议其实多职妈妈咧系要明白照顾者之道啦，即系照顾好自己嘅精神健康，其实先至有正能量咧去照顾身边嘅人啦。咁所以我哋都会建议就系、是，即系即使生活系有几忙碌，或者家庭嘅职责再多咧，其实都需要预留一啲私人嘅时间咧去俾自己喘息一下啦。可能系做运动啊，落街散下步啊，甚至乎即系如果一定系要留喺家中嘅，其实都可以抽啲时间，可能系简单去敷下 mask 啊，或者瞓一阵啊，其实都算系一个短暂嘅私人时间去帮自己充电咯。咁若果即系多啲妈妈，其实佢哋可能即系迟咗一段时间，都系出现一啲情绪不稳啊、焦虑啊，甚至失眠嘅情况，咁就真系需要继续特别留意嘅。咁如果可能即系出现紧以上嘅症状，可能都反映紧佢哋系舒缓唔到即系佢哋所承受嘅压力啦。咁变咗我哋都会建议，可能尽快联络我哋嘅热线服务啦，或者系联络一啲专业嘅辅导服务去寻求帮助咯。 嗯，简单讲下你哋个热线系点样？如果要联络你哋？ 其实我哋咧系路德家长专线咧，系一条结合生家庭生活教育啦、社会服务同埋基督福音元素嘅免费家长热线嚟噶。咁我哋咧系希望透过热线嘅辅导咧，系为家长嘅身心灵啦，同埋亲子教育咧系提供支援嘅。 OK， 好啊好啊，同阿李思敏你倾到呢度先。李思敏咧，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路德家长专线及点重重热线单位主管，就讲到咧，佢哋一个嘅问卷调查就涉及到一啲多职家长，即系身兼两项或者以上一个家庭职责嘅一啲妈妈啦，包括就可能佢本身要做嘢啦，或者要照顾小朋友啊，照顾一啲长辈等等，就叫多职家长。呢个调查咧都问到成200多位嘅受访者嘅回应嘅。